去推行嗰样嘢，系咪啊？咁就相对容易啦，推行个政策都未必成功啦，都未必 effective 啦，都可能系鸠做啦，系咪？何况我哋只系无权无势嘅人，我哋只系靠个群众运动同街头运动去抗争，系咪啊？你唔俾翻啲 appreciation，你而家仲喺度抽水，系咪？我呢两日咧唔喺香港啦，就啱先翻嚟啫，今日系咪晏昼？我见到哇，大佬！嗰啲人哋喺度列，即係话如果去飲嘅时候究竟有啲乜嘢嘅物资，嘩你都可以夹嘅。你咪唔好撚带囉，我都估你唔会去嘅。你咪唔好带，我都未必带㗎，老实讲你咁多嘢要執係咪，你估我去旅行呀係咪，你估我出 trip 呀、啊、大哥。咁但个问题就係你作为一个主办者有少少责任感㗎係咪，喂我早通知咗你㗎大哥。带饼干啊咩带遮啊成成嗰啲嘢。唔应该到时你冇嘅时候频频问问咁，你又赖嗰个主办者话喂你点解唔提供呢啲嘢俾我咁样。咁咪扑街。虽然我从来呢一生人搞咁多场即係运动都好啦，我从来冇做过啲咁嘅嘢嘅。不过今次你唔系两三个钟头嘅课仔㗎嘛。系咪你系搞可能随时两三日㗎嘛，你唔提醒啲群众。咁你到时手忙脚乱。 系。 你又俾个机会喺度嗌交啊到时。喂你都咁有得嘈嘅嗰个咩话 ?ST Chow 嗰个。喂咩人嚟㗎呢啲大佬。跟住我睇睇佢 Facebook。哎呦原来就係嗰啲友嚟嘅鸠做啊喺度闹左交啊嗰啲咁嘅嘢。俾啲建设性啦呢啲咁嘅撚样大佬。 咪即 係。咪你去占中先同我讲。你唔好带。係咪你去先讲同我。 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泼冷水啦。咁其实即系 唔系我好不似啲人啊。本来老实讲，呢咁嘅无名无姓嘅人，又唔系好出名，我屌佢嚟做乜嘢咧？咁喂，但系睇完之后好 Q 兴嘅大哥，系咪？另外一啲就话咩话罢课， 例如即系好似阿容总啊，话即系呢个富人啦。咁 乜嘢容总啊？屌， 容乐嘅， 屌 你党友啊，大佬。即系如果星期五唔需要萬夜，即係其實呢即係聽日啦，即係佢就咁講啦，如果星期五唔需要萬夜，招有500人宣布我無限期罷課，有國務唔畢業被退出校，直至殺人大三度集 VRIP 長將就有得打啦。即係而家呢佢就 佢憑咩判斷500人如果係無限期即係罷課跟住退埋學， 即係其實佢 咁就人哋會 back down 呢， 即係其實好似啲人鬥到 J 呢，就話啦你试下搵500个死士出嚟啊，你冇500个死士乜都唔好做。你又唔使旨意就唔使旨意打。 喂我唔知阿哥搞几多场呢咁嘅运动啦，我唔係好想批评佢话晒以前都系党友。但係即系变得太紧要囉。喂第一500人我就可以挑战你啦，点解唔系5000啊，点解唔系50000啊，全部咁多间大专校呢个第一样有乜用啊， 其实同一道 理。你咪自己戆居居你自己去退学啊。你不如话退学啦，你唔系八个罢课，系咪？你不如话即刻 submit 就话我而家 withdraw 啦，我学籍啦，跟住我用翻啊嗰阵时候啊老萧啊，屌个黄老邪叫啲僆仔掟汽油弹一样啫嘛，你赔翻俾人哋啊，你个仔呢一生人，你有冇意思做呢样嘢？呢个只其一，第二就系喂运动系不断升级噶啦，而家话罢一个礼拜啫，政府冇回应嘅时候，自然会升级。89万咪就系咁咯， 唔系个道理同咩啫嘛？你每年七一都系啫嘛，咁其实你去过七一嘅人，你都冇资格咁样讲啊。因为其实嗰样嘢唔系即时有效嘅，你行七一，喂你唔通你话，哇你今年如果你冇600000人嘅话咧，咁政府就唔会俾呢个即系双普选你啦。喂咁你喂屌，咁你又去？ 唔系，同埋呢啲人嘅谋略咧好叻嘅。第一喺度鸡蛋里挑骨头，即系正如你话带物资嗰啲，你咪唔好捻带咯。你根本你唔会捻去，系咪？呢个此其一。你想话俾人听，人哋嗰啲做啲人鸠啫嘛，系咪？我够识批评啦。嗰啲你如果你去旅行咁样都得噶，系咪？你带埋嗰啲咁嘅嘢，系嘛？ 系啊。 喂，你可以咁讲噶。喂，第二，你就因为另外一个标准咧，就系推到咧嗰啲要求高到不得了。根本系唔 realizable 嘅，用英文讲就系、是，点 realize 啊，大哥，你系咪黐线噶？你话如果香港全香港有几百个会计师，送翻个牌俾呢个会计师工会咧，咁就有一斗啦咁样。你系咪黐线噶咧？ 其实去到咁样嘅话，不如自焚嘅啫，你只能够讲 自焚都冇用话俾你听。西藏多唔多人自焚啊？ 多。 共产党俾人 back down 啊？ 冇事啊？ 咪系咯， 好健康。 喂，

配合佢呢个讲法，就系鸠做，乜都话鸠做，系嘛，消耗文气。你唔觉得呢个图像好得意嘅咩？ 其实有计划咁样做噶嘛， 系咪？第二玩抹黑咯，我哋都讲过啦，例如郑宇石啊，我都有份啦，屌，我都已经即系退隐江湖啦，系嘛？你都搞我啦， 超空姐啊！佢话呢个阿边个啊？吓，话黄之锋即系接受呢、這个美国民主基金会， 好，我帮佢澄清，华人民主宣有收过啊，到今日都收紧，咁你吹咩？ 系 咪？ 阿黄之锋话： 咁我哋啲活动全部公开嘅，我哋啲账目全部公开嘅，吓咁同美国佬咩有咩关系咧？系咪？你中意咪支持咯？你咪唔中意咪支持？咁你共产党俾我都得噶，系咪？你可以俾佢个 double 佢添。 你 不过我都系做佢咁嘅嘢，我都系做非暴力抗争，系咪？ 同埋即系占中嘅时候格斗术系咪真系有用咧？即系用呢个海军陆战队嘅教授啊，大佬。 但 系喂，咁你真系唔系？你真系走流眼？你应该揾佢做占中教练啊嘛？如果系嘅话，你一早揾佢做占中教练至系啊嘛？ 美国都唔会教你呢个海军陆战队，佢最多咪一个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 教你非暴力抗争，或者嗰阵时候我唔记得咗嗰个叫咩 Dawson， 好似叫做我唔记得咗嗰个牧师就坐喺阿马丁路德金隔篱嘅，佢搞咗个 Institute 又系教呢啲嘢噶嘛，都系讲非暴力抗争，点唔系叫你去格斗啊？系咪？因为格斗嗰啲咧，你真系要呢个纪律部队吓、个个礼拜喺度操吓、一个礼拜好似阿 B 咁。啊！仲勤力过阿 B， 走去做健身咁先得噶。 如果格斗系得嘅话，就唔会揾呢、這个吓、啊，即系你就唔会揾阿金地啊呢啲做呢、這个，即系叫做系非暴力抗争啦，揾阿泰神去搞啦。讲真，即系如果格斗系掂嘅话，真系好笑。同埋呢个即系呢个文汇报讲咩啊？呢啲咩 source 喺边度嚟自边度啊？ 嚟住网上， 你啲网友噶， 我网友 一张相都冇啊！大佬俾张相我啊！你 Photoshop 你都整张相啊！ 网友系有嘅， 网友边班网友啊？ 唔系话说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个咩香港培青社咁样，就专门就 唔系左仔噶。 呀、yeah, 啊、就专门真係贴下黄之锋嗰啲资料嘅，其中一个就係话黄之锋唔霸即係霸货参加霸货嘅原因就係为咗揽女咁嗰 啲。我呢个培青社呢好得意喎，我早排我见到即 係。咁辛苦要揽女使唔使搞 靠霸货 抗争运动啦、 啊。 我早排我见呢个培青社都有份 说。话你听啦，真係中学生呢、要揽女呢、就好似我哋嗰阵时候僆仔咁，得两套板斧嘅啫。第一样嘢就係你运动叻。 嗯 ，OK， 即系成日喺即系真系血战沙场啦、不过系冇血嘅吓、不过可能有时会撞亲啦咁样。你嗰啲运动同埋体育会里边啊，成日攞牌啊，攞奖牌咁样，沟女咯。OK， 我当你唔得啦，运动。 对、 你搞下波咪得咯。你有冇 join school 波噶嘛？系咪要沟女？咁容易咁简单，使乜搞抗争咁危险啊？哥，啲友喂写嗰啲友有冇拎过沟个女嘅？中学嘅时候，仆街你问我啦，我啲经验丰富，大佬系咪？唔好喺度乱吹啦，靠抗争沟女，屌今年咪好捻劲，使鬼周围喺度搵人嚟影相啊？以为当佢自己真系写个男朋友啊？仆街又着小背心啊？系咪啊？屌佢个女都冇啦，成日搵我哋今晚有咩做啊？咁啊，听日打唔打篮球啊？应该话去晒太阳，屌你乜 call 我哋？ 你踢爆佢做乜鬼嘢 啊？系咪啊？唔系我即系攞个即系例子啊！抗争系好捻难沟女噶，俾你听，嗰啲女系好捻难搞噶，俾你听。 系 呢个我提醒周身亦都顺手，系嘛？诶，唔系个个抗争条女都系温文尔雅，即系贤良淑德啊，嗰啲咁样嘅，好捻烦噶。 唔系个个好似阿孔令瑜 啊 嘛？ 系啊，你即系好似炉炒花生个 Raymond 嗰阵时个讲法啫嘛，大佬，咪六五六点钟啊要起身啦吓，啊夜晚黑又唔可以开冷气，咁点搞咧咁样？ 唉，好休息一阵。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

呢个功能组别系越更加系冇可能会让俾你嘅。因为你要喂你喂你系要搵嘢互交换㗎嘛大佬你经济利益边度交换喂你经济换政治就系靠呢、這个即系呢个功能组别。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睇呢功能组别呢而家咁样嘅选举制度里面呢其实系将呢个官商勾结系结构化 㗎。啊啱啊。 你系千秋万代嘛呢班人我一定要保障佢利益喺政治上面嘅利益嘛。其实就背后又系好多幕后嘅交易喺度。 嗯 而呢啲幕后嘅交易就係你巩固緊呢个官商勾结嘅制度制造继续制造緊嗰个贫富悬殊。 係啊。 继续喺度益嗰班大媽撒。 嗯。 而呢一个亦都系冇办法对中央嚟讲。 其实 乜招都出嚟。 其实根据列其实你功能组别已经算系咁样㗎啦。但你有一样嘢呢做得更加衰做得更加明显嘅就系、是、喂你即系你当其时阿边个阿廖辉主政嘅时候喂你直情攞钱喂攞大陆嘅钱嚟买呀许仕仁继续做落去喎大佬。喂呢、這个真系即系其实你讲真呢、這个一国两制完你嗰陣时已经完 Q 咗好耐喇已经。 维稳费一部分嚟 嘅。係啊。 九七打后 你买你自己最信任嘅人想即系人哋唔想做啊你都买咗去做。 佢累死呀阿许仕仁。 即系呢个就等于咩啊嘛？呢、這个就等于呢、這个诶，呢、這个 本来佢唔做收呢一个嘅顾问费咧， 系啊，仲好做啊嘛，大佬啊，即 明醒佢系嘛，知道佢喺政府里边有人脉，收到政府嘅 使啊，话到明俾你听嘛，你即系你政府份工养我唔掂啊，你只要塞够一千万落嚟，喂，即系其实而家呢单嘢，喂，我真系好担心、啊，许仕仁会唔会俾人暗杀噶？你越爆越大镬，大佬， 冇啊，喺狱中嗰度无端心脏病发死咗咯。 系嘛？即系 出奇嘅呢啲。 当然啦，你而家阿习近平见到佢咁样爆大镬，梗系乐观其成啦。喂，大佬，喂，即系你呢个廖你个廖辉，其实系上海帮，即系几乎系最后嗰批人嚟嘅啦，差唔多系。即系你而家最好清党，所以你头先话互相利用就系呢度见到真章啦。 呢个系维稳费一部分、啊、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候喺廖辉当权嘅时候，仲有即系江泽民影子嘅时候咧、 嗯， 大家似乎咧觉得。喂，搞唔掂，老董要落台咯、啊，不如咁啦，揾翻港英嗰套班子，点、解要挨许仕仁呢个翘王咧？点解要俾机会，即系一个即系天主教徒，亦都系过去即系曾经攞过英国爵士嘅曾荫权嚟走去做行政长官？喂，话时话，大家谂翻转头，佢头嗰一两年嘅光景系相当之唔错嘅，直至到佢连任，即系话打好呢份做好呢份工嘅时候咧，嗰、那个嘅 image 都唔系差嘅。 嗯， 即系大家都觉得，唉，好似又翻翻去英国人嗰个年代咁样。呢、這个系阿爷咧系判断准确嘅。 嗯， 吓后期当然啦，即系因为你个结构嘅问题嘛，系咪？你我点可以凭我嘅政策嘅输出，我政策嘅表现，永远都系 satisfy 到所有人嘅即系要求噶？ 而当其时呢个系阿曾庆红嘅大胆决定嚟噶嘛？即系 佢嘅转捩点喺边度？我咪就系委任嗰啲咩副局长啊、助理局长，就系、是、帮你去摊派啲利益俾佢成个建制派阵营嘅人，咪出咗事咯？发觉呢个有外国护照，嗰、那个有外国护照， 苏卡片啊？ 系嘛？成班嗰班友啊，全部都系 三四十一个， 嗰啲都系牛鬼蛇神嚟噶嘛？咁嗰阵时候佢嘅民望就喺嗰一刻就开始明明白白咁跌， 嗯， 系嘛？咁跟住就再贪争咧。当然呢个就系 唔系话，但系你咁样讲，你提起我一样嘢就系，其实起码香港人咧，当年咧对呢班三四十一局嘅局长咧，其实系有期望嘅，起码对佢哋嗰个诚信啊，嗰、那个政治诚信啊。喂，但系你见到你今时今日嘅喂阿汤房波，喂大镬过佢哋，即系何止十倍啊，大佬！ 咁佢又可以推翻许仕仁嘅啫，系。 哇！即系而家你见到香港人，即系你对嗰啲官咧，嗰啲狗官咧，个要求系越嚟越低，好明显系。 唔系，系因为个人选嘅问题。喂，以前你讲董建华又好，曾荫权又好，喂，起用嗰班起码喺报纸入边亮过相嘅名门望族嚟噶。但系问题，你梁振英上台之后嗰一班，有一啲啊，而我不知道是谁，有一啲就根本就系伤痕累累嘅，你都夹硬拱佢上去。喂，你呢、這个冇办法噶，讲真。 嗯， 即系人才嘅问题， 人才太凋零。 系啊， 而佢全部嗰班友仔咧，咩林粉强啊，刘梦红又好啊， 都话自贡 陈茂波啊，喂，全部都系有事嘅、 啊， 即系周身屎嘅。嗰、阵时候点解要走去撑梁振英呢？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周身屎啊，即系好似压住落去咁啊。咁跟住你又翻转头去摊派，跟住摊唔掂嘅时候咧，就好似刘梦红嗰啲，咪出嚟咬翻你一啖咯。 嗯，

吓、啊，我哋要走去翻去当兵啊，扑街！ 嗯， 系咪做国防外交啊，大佬？ 喂，但系今次咧拉 Q 咗呢个即系大中华交呢个伊力哈木咧，其实都即系有种分析就系话，唉，即系喂，连呢个即系叫做温和派都拉，喂，咁点搞啊？咁你真系剩翻，即系你系反而俾咗子弹俾啲激进派噶咯？你即系你俾个理由佢哋更越搞越激嘅啫？你系等于幻灭啊嘛？个希望就等于系好似阿边个阿金毛头之前讲啲嘢啊嘛？喂，咁呢个中间派仲有路走嘅？系嘛？ 唔系，但系你应该从咁嘅角度去分析，即系共产党嘅，即系佢唔已经唔系睇紧你系温和派定激进派嘅问题，佢就知你戴头盔啦， 系 吓唔讲独立嗰条。 但呢啲人先至威胁最大， 呢啲人佢觉得先至系影响佢稳定一个最重要元素啊嘛。因为点解佢不断喺累积紧群众，佢不断有自己嘅网络噶嘛， 打击佢嘅 legitimacy。 你有好多啊，内地嘅维权人士啊，即系好似嗰阵时陈光诚啊嗰啲咁样。或者啲维权律师啊，高志成嗰啲咁样，其实佢系做紧嗰啲嘢，真系好民生嘅嘢嚟嘅，就喺度讲，亦都唔系好激进嘅咋，系嘛？佢唔系话我要推翻共产党，我要唔可以俾共产党继续管治，佢完全唔系掂嗰啲问题噶啦。可能讲系艾滋病，系嘛？嗰阵时好似赵连海咁，又有啲可能系搞紧一啲文化嘅工作嘅，例如佢有间嘢叫做文人图书馆咁样。其实个全国各地咧，包括廿几个学校咧合作咧搞个图书馆，有啲课程。但系咧，其实嗰啲嘢咧就渗下渗下，共产党都喐。你唔好以为你激进嗰啲嘢，佢先至一定喐。因为点解咧？佢激进嗰啲有咧，你激进落去，因为你冇市场。 就等于共产党而家， 佢知道你唔实际， 纵容本土派咁样嘅啫。 我有咁嘅分析噶，我觉得本土派咧。即系例如好似嗰啲闯军营今日爆咗出嚟嘅，最近呢个 系个肥仔， 嗰个肥閪叫咩名啊？ 张汉贤啱啱讲嘅，系啊， 喂，嗰个咪就系成个阴谋嚟嘅咯。 嗯， 喂，如果唔系共产党，点大条道理嚟喐你哋咧？ 啱啊， 系嘛？你分裂祖国、啊，系嘛？呢、這个民族嘅问题，喂，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唔会撑呢样嘢。第二阶段啊， 你喺新疆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其实咧，你更加鼓励啲人咧吓、啊、走去呢个叙利亚咧，即系参与呢个 ISIS 玩性。 你唔好忘記，但系咁，你唔好忘记，头先我未讲第二个 part、就系咧，你话共产党而家逼啲人去走去激进，共产党就系想你激进啊，方便佢镇压你嘛。 同埋方 便佢攞力量同眉去镇压你啊！ 咁佢又嚟 你搞恐怖主义，我唔揼柒你。 咁佢就制起呢把呢个反共唔系即系反恐嘅旗帜啦。 我净系反恐咋？呢个系 criminal 啊！我要保障个人民嘅生命，我重视喺种族宗教嘅问题上面同你有歧义， 同埋方便摊牌。 唉，你就重演翻即系当年即系呢个打呢个艾盖达嘅做法啦，即系嗰条 formula 一样嘅啫，系嘛？ 所以如果你话我哋套用翻嗱，用翻呢个 application 咧，你喺香港就搞呢个族群嘅矛盾，唔好讲即系我哋左交嗰啲咩普世价值嗰啲咁嘅戆鸠嘢啦，讲实际啦，有乜好处啊？你咪方便阿爷镇压咯。所以我系有绝对理由怀疑呢啲人。背后究竟是哪些人去指示去做这些事？现在无端端拿回民主回归来讲，那好了，你说不用回归了，现在回归了17年就是迈向18年，那你想怎 样？ 你想怎样？你不拿民主来跟共产党顶过，是吗？抗争我说没人用，跟着我说独立才有用，本土才有用，我都不知道你的本土的定义是什么东 西， 有哪个民主制度不能是本土的？我做那个区的区议员啊，大哥。我都要照顾我个区嘅利益先啦，大佬，我哋巴士线冇留 cut 阿龙一条啦，大佬，你系楼下呢一个嘅黄大仙下村，你冇留 cut 我竹园北嘅大哥，我唔捻系本土啊，你真系傻嘅你都，因为我要选票噶嘛，我要向我选民问责噶嘛，系咪 cut 你嗰个站啊，唔好 cut 我个站啊，大佬，喂，全世界都系讲紧本土噶啦，边捻个唔系讲紧本土啊？香港嗰啲左教唔捻系本土， 所以讲咩泰 国，人哋咪搞新界东北咯，人哋咪搞高铁咯，人哋咪搞呢个天星皇后咯，佢啲又唔捻系本土。 所以个泰国讲啲都系废话嚟噶，即系嗰个咩郑松泰真系，唉，屌你话咩？即系唔系呢个唔系本土，唔系立足本土嘅，嗰啲就唔系民主嚟，咪屌？ 唔系，但系其实我哋需要搞，佢哋要搞清楚一个理论嘅问题。本土派要搞清楚一个理论问题，就系何谓香港人？你点样 define？ 佢其实呢一个系佢成个理论嘅缺陷嚟嘅。 系 新移民文系唔计数，咁住几年先计啊？系咪一定要香港出世啊？屌香港有好似超过一半人以上都唔捻你喺香港出世，又唔计啊？